见一点声音，分不清是真还是怀疑。 请相信我的种种，对你的爱毫无保留。你是我唯一的梦，今生今世不会错过。你将欢乐的笑容，要守候。

再见吧，还是好好珍惜现在吧。你寻求的幸福其实不在远处，它就是你现在一直走的路。就在启程的时刻，让我为你唱首歌。孤独时候要记得想起我。的坚持从未变过，未来怎样的时刻，请你记住这首歌，记住我们的梦想从未变过，记住我们的梦想从未变过。 沉默。

忆旧泪，怕想旧爱，一生悲苦恨冤家，既是情深不冷，却为何远方去未还，几多后悔